第三集，杜隆坦和奥格瑞姆。 我的名字叫萨尔，这个词在人类的语言中是奴隶的意思。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说来话长，我们最好留到下次再说。由于元素之灵的眷顾，以及我体内流淌着的先烈血脉，我成为了我的族人兽人的酋长，以及由不同种族组成的被人们称为部落的领袖。这些事情同样也是另一个故事了。我即将讲述的是我父亲与那些相信他的人的故事，也是那些背叛了他和所有族人的人的故事。而我希望在那些亲历者逝去之前将它记录下来。如果这些事情都未曾发生过，我们会变成怎样？即使是睿智的萨满德雷克塔尔也无法回答。命运之路纷繁复杂，没有任何理智的生物会去寻找如果带来的虚假愉悦。所发生的一切已经发生了，我的人民必须肩负他们的选择所带来的耻辱与荣耀。这不是关于现在这个部落，一个由兽人、牛头人、被遗忘者、巨魔与血精灵组成的松散组织的故事，而是一个最初的部落如何崛起的故事。它的诞生如同所有的新生儿一样，伴随着鲜血与痛苦，而他降生时的尖锐哭嚎宣告着他的敌人的死亡。这样一个残酷而血腥的故事，却有着一个祥和平静的开端。一切都开始于一片叫做德拉诺的土地上，绵延起伏的山丘与低谷之中。 如同心跳一般有节奏的鼓声使年轻的兽人们沉沉睡去，但双狼氏族的杜隆坦毫无睡意。他和其他人一同躺在帐篷中夯实的泥土地面上，身下垫着一大团稻草和一张厚厚的裂体牛皮，以阻挡来自冰冷地面的彻骨寒意。但即便如此，他仍能感受到鼓点的震动通过地面传到他体内，古老的鼓声在他耳畔轻抚。他多么希望加入那些大人们的行列呀！但杜隆坦还需要再度过一个夏天才能参加成人典礼奥姆瑞戈，他对这个仪式期盼已久。但在那之前，他必须和其他孩子一样待在这个集体大帐篷里，而大人们则可以围坐在篝火边高谈阔论，那些话题无疑是神秘而又重要的。他叹了口气，在牛皮上挪了挪，觉得很不公平。兽人们不会彼此争斗，但他们也不热衷于交际。每个氏族都各自独立，有着自己的传统、风俗、服饰、传说，以及自己的萨满。他们甚至有着各种各样的方言，这些方言天差地别，有些氏族间甚至得用通用语才能彼此交流。他们彼此间的差别几乎像他们和那些蓝色皮肤的神秘德莱尼人一样大。德莱尼人和他们兽人一起共享大地、森林和溪流的馈赠。像现在这样的聚会一年之中只有两次，春季和秋季。所有兽人氏族都会聚集在一起庆祝白昼与黑夜长度相同。节庆从昨夜月升时分才正式开始，几天前兽人们就已经陆续聚集在了这片圣地之中。从所有人有记忆之时起，科什哈格节就在这里举行。这片圣地位于兽人们称之为风之地的纳格兰土地上，在灵魂之山沃舒谷仁慈的阴影中。虽然仪式性的挑战与决斗在节日期间不算罕见，但这里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愤怒或暴力。如果有人真的大动肝火，萨满们会劝说当事者和平解决，否则他们必须离开圣地。 这里的土地苍翠肥沃而平静。杜隆坦时常好奇，究竟是因为兽人们主动维护这片土地的和平而令他如此宁静，还是由于这片土地的安详使得兽人们心态平和。他总是思考这些事情，但他不会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从未听过有别人说出这样奇怪的想法。杜隆坦轻轻叹了口气，他的思绪飞驰，心脏有力地跳动，应和着外面的鼓声。昨夜过得真是精彩，使得杜隆坦久久无法平静。集结于此的数千名兽人纷纷在这月光中发出了欢呼，他们中有睿智的长者，正值壮年的战士，还有被抱在母亲强壮臂弯中的幼童。既是兽人们的伙伴，又是坐骑的狼群，也用狂喜的嚎叫声应和。这是一种低沉而又原始的呼声，向统治夜空的白色天体表达敬意。这声音与鼓声一道，在杜隆坦的血脉中震动。他环视四周，看到了一片闪着银光的棕色手臂的海洋。这些强壮的兽人在月光下一起高举手臂，指向月亮。接下来就是盛宴。在这一季早些时候，冬天到来之前，兽人们宰杀了数十头野兽，并将它们风干熏制好，以备庆典使用。篝火早已升起，温暖的火光与朦胧的白色月光融为一体，鼓点开始敲响，再未停息。而杜隆坦像其他孩子一样躺在他的猎蹄牛皮上，对孩子这个说法不满地嗤之以鼻。等到吃完了自己的那份食物，萨满们离开之后，他们就被赶去睡觉了。开幕的盛宴结束之后，所有氏族的萨满都离开了，他们要去攀登守望着他们节庆的沃书谷，走进洞穴中聆听元素与先祖之灵的教诲。即使从远方眺望，沃书谷也令人印象深刻。与其他外观粗糙而不规则的山峰不同，沃书谷拔地而起，有如一枚完美而锋利的毛尖。它看上去像是一颗插入大地的巨大水晶，轮廓鲜明，在太阳与月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有些传说里说它是几百年前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座山是如此的不同寻常，杜隆坦认为传说有可能是真的。虽然沃书谷可能很有趣，但是在整个科什哈格节期间，那些萨满都要待在山上，杜隆坦总是觉得这有些不公平。那些可怜的萨满，他想，他们错过了所有的乐子。但话说回来，孩子们也是一样，在白天他们打猎玩游戏，以及重温先祖们的英雄事迹。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传说，所以除了杜隆坦小时候就熟知的那些故事，他还能听到许多新鲜而令人兴奋的冒险故事。虽然这些活动十分有趣，杜隆坦也乐在其中，但他仍然迫切地想要知道，当孩子们在帐篷中睡去，大人们在胃中填满美食，抽过烟斗，分享过各种美酒之后，他们会谈论些什么。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杜隆坦悄悄地爬起了身，竖起耳朵聆听是否还有其他人依然醒着。他什么都没听到。过了漫长的一分钟后，他站了起来，开始慢慢地朝门口走去。在黑暗的帐篷中，这个过程显得漫长而缓慢。帐篷里横七竖八地睡着年龄不同、身材各异的孩子们，踏错一步都有可能惊醒他们。他因为这个大胆之举而激动的心跳加速。杜隆坦小心翼翼地从那些勉强能分辨出的身形中穿过，他大脚踏下的每一步都如同长腿水鸟一般优雅而又精确。杜隆坦觉得自己仿佛用了一辈子才到达门帘边，他站定不动，努力平稳自己的呼吸，然后伸出手去。突然，他碰到了一个高大光滑的身躯，就站在他身边。他猛地缩回手，倒吸了一口冷气。 你在干嘛？你又在干嘛？ 哼，当然在干和你一样的事。 我们要么接着在这讨论，要么动身去做。 好吧，我们走。 杜龙坦再一次在黑暗中伸出手去，他的手指碰到了兽皮门帘，抓住了它的边缘。两个年轻的兽人拉开门帘，走进了寒冷的夜色中。杜龙坦扭头看了看他的同伴，这个兽人比他更壮，也更高一些。在杜龙坦的氏族里，他是同龄人中最高大的，对有人比他高这一点有些不习惯，这令他有些不安。与他一同捣蛋的盟友转过头看向他，杜龙坦觉得对方正在掂量他。这名兽人点了点头，显然对他十分满意。他们不敢开口说话，杜龙坦指了指一棵靠近帐篷的大树，两人悄悄地朝着大树摸了过去。有那么一会儿，他们走在开阔暴露的空地上，如果恰好有一个大人转过头来，就会看到他们。这段时间仿佛无比漫长，但他们并没有被发现。晶莹的雪地反射着皎洁的月光，杜龙坦觉得自己仿佛是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踩在雪地上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比食人魔的咆哮声还要响亮。最终他们还是来到了树后，伏下了身。杜龙坦舒了一口气，呼出的气凝成了一团白雾。那名同伴转向他，露出了微笑。 我是黑石氏族的奥格瑞姆，泰卡尔毁灭之锤之子。 我是双狼氏族的杜龙坦，加拉德之子。 在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双方都因为对方的身份而深受震动。杜龙坦知道，毁灭之锤这一族虽然不是酋长的家系，但是声名远扬，备受尊重。而自己的身份是一个氏族的酋长继承人，奥格瑞姆也赞许地点了点头。他们静静坐了一会儿，回味他们的冒险带来的荣耀。当杜龙坦觉得寒冷与湿气开始穿透他厚重的兽皮斗篷时，他站起了身，指了指人群。奥格瑞姆点了点头，两人小心地从树后探出头，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大人们在聊些什么。 萨满们整个冬天都在忙着处理热病，刚治好一个小家伙，又有一个病倒了，已经等不及开春了，现在动物不好找，我们为庆典做准备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找到猎蹄牛群。 卡拉加会用骨头做美味的汤，但他不肯告诉我们他用的是什么草药。 能拿到我的配方的只有我怀里吃奶的这个小家伙，等他长大以后。 杜龙坦惊讶地张大了嘴，他转头瞪着奥格瑞姆，后者的脸上也挂着和他一样失望而又惊讶的表情。这就是那些重要而机密的，甚至不能让小孩子溜出帐篷来听的话题，讨论热病和汤。在明亮的月光下，杜龙坦能够毫不费劲地看清奥格瑞姆的脸，对方的眉头拧成一团。 我们能想出点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杜龙坦。 我也这么打算。 庆典又持续了两天，这两天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杜龙坦和奥格瑞姆一起溜出去，他们就会用不同的技巧和能力向彼此发起挑战。赛跑、攀爬、力量、平衡，他们鄙视一切他们能想到的项目，他们互有胜负，仿佛商量好了要轮流取胜一样。最后一天，当奥格瑞姆要求鄙视第五次来打破平局时，杜龙坦内心的什么东西驱使他开了口。 我们不要鄙视这些普通常见的事情了，让我们做一些能写进我们族人历史的事吧。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做朋友吧，你和我。 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氏族的呀，这是不被允许的。 我们又不是敌人。看看吧，各个氏族一年聚两次，也没有什么危害嘛。 但是，我的父亲说，正是由于我们的聚会如此难得，我们才能和平相处。 好吧，毁灭之锤家的奥格瑞姆，我还以为你会比其他人更勇敢一点，现在看起来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既胆怯又害羞，不愿摆脱成见。 我可不是懦夫，我不怕任何挑战，你这个傲慢的双狼小子。 住手，你这个鲁莽的小子，你再大一点儿，才能避免因为不听话而挨揍呢，小杜隆坦。 知道了，卡舒尔祖母。 毫无疑问，照看奥格瑞姆的萨满也嘟囔着和卡舒尔宗母差不多的话，教训着奥格瑞姆，并且给他治疗躯体上一道道深深的伤痕。杜隆坦不顾还淌着鲜血的鼻子，咧嘴笑了起来。奥格瑞姆看着他的样子也笑了起来。 这场挑战就此开始，这是最后的比试，远比赛跑或者搬动巨石更为重要，而他们两人都不愿意承认失败，不愿意承认两位来自不同氏族的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个错误。杜隆坦有种预感，这场特殊的比试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连死亡都无法终结。